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一集，听了首席秘书田上的话，大月皱起眉头。他正在官邸办公室里埋头赶稿，是关于非洲政策方面的。按照计划，下周他要在亚迪斯亚贝巴发表演说。面朝黑檀木桌子的大月转动椅子，背过身去。田上站着，庞大的身躯微微弓起。 古月究竟干什么去了？核电又出事了吗？ 枯月中夫是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。大月想起来了，枯月前几天刚刚出席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。 不，好像不是核电的事情，跟他一起去的是 JAXA 的人。 JAXA? 就是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。 啊，是吗？那些家伙要干什么？是关于 H2 火箭？ 我原来也这么想，但似乎不是。 田上取出笔记本， 说是宇宙科学研究总部的高能天文学研究系有要紧事汇报。 什么要紧事？ 大月不禁苦笑，含糊其辞反而让事情更显奇怪。 总之说是10万火急。 没问具体情况？ 我问了，不过据说不是口头就能说明白的事，他们要求直接面见首相您，当面解释。 啊， 其实， 田上迟疑了一下说， 好像枯月大臣也不能完全掌握事态。他说听了一次汇报，但不能理解之处很多，希望跟首相您一起再听一次。 什么？他自己都不明白，还要让我见那些家伙？ 说是事态确实紧急。据枯月大臣说，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国，还关系到整个地球。 一听到地球这个词，大月一边的眉毛挑了起来。 这么说，是地球温室效应的事儿？要是如此，可够麻烦的。 大月心想，在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效应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，美国态度消极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完全受到孤立。但是大月的态度是不跟他对立。 不清楚，就之前谈话的气氛看，感觉不是。这次要向您报告的内容，似乎是在日美共同研究一个项目时发现的。据说因为事关重大，在公开发表之前，项目的各个负责人要向本国政府首脑报告，也就是说，同样的报告也要在白宫进行。 白宫？要直接报告美国总统吗？ 应该是。 大月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怎么不早说？ 出面汇报情况的男人姓松山，是宇宙科学研究总部负责高能天文学的研究骨干。他40岁左右，身材瘦小，看上去很紧张。天气不太热，他额头上却一直闪着汗珠。灯关掉了，室内暗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放映机打开，墙上挂着的银幕上映出黑白照片，画面看上去像一团凝固的云，周围散布着白色斑点。松山声音有点发颤，开口讲道： 这张照片是通过 X 射线天文卫星成功观测到的黑洞，准确地说不是黑洞本身，是受到黑洞影响的周边的样子。 松山由此说起的内容是大月没有想象到的，与其说是意外，不如说迄今从没思考过这些方面。大月时不时打断说明，边说让我理一理头绪，便按眼角，似乎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失去现实感一般。说明结束，松山长出一口气。 以上是 P13 现象的概要，这个现象发生的概率是 99.95%，是由电脑推测出的答案。美国、英国、 还有中国，都做了同样的计算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 松山总结道，直到最后都不改严峻的语气。宇宙科学研究总部的总部长永野把脸转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大月。 刚才的说明各位是否理解了？ 大月单手托腮，低吟了一声，然后看向身边的田上。 田上，你明白了吗？ 田上眨了眨小眼睛， 细节还不是很清楚，但算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。 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枯月不住地点头，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情。 是啊，专业上的事老实说我也不懂，就算数学计算的结果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有概念。 大月抱起胳膊，抬头看着还站在那里的松山。 那结果会怎样？发生这个现象会导致什么变化？会带来事故或者灾难吗？ 松山看看永野，似乎在询问是否可以回答大月的问题。见永野点头，他做了个深呼吸。 首相阁下，说到结论，无法预测有什么变化，这跟不能预测未来是一样的。 既然这样，不就没法采取对策了吗？我不是要你预测什么，是要你假设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基于这些情况采取预防措施，届时就不会手忙脚乱。 可以预想会发生某些变化，但要掌握它们在数理逻辑上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？ 大月皱起眉头，讨论政治话题时他从没有听说过数理逻辑这种词。 举例说，假定由于这一现象，首相现在坐的地方要移动十米，就是到那边的墙。 于是我就撞墙了？ 不，墙壁也移动了十米，同样的我们也移动，所有的东西都同样移动，所以最终谁也掌握不了变化。 你是说整个地球都要移动？ 可以说整个宇宙更合适。 看着一脸严肃的松山，大月生出了怀疑。 这些家伙说的是真的？ 不仅是空间上，可以说时间上也是一样的。假定首相的手表晚了13秒，但是其他钟表也都晚了13秒。不仅如此，假如所有的事情都晚13秒发生，那么谁也无法指出首相的手表晚了。 大月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表上，欧米伽表是妻子送的礼物。 就这样盯着指针试试怎么样？这样不就明白了吗？ 钟表的指针不会发生变化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移动到未来或过去。 不明白？也就是说最终什么异常情况都不会发生吗？ 不是不会发生，是无从掌握。 大月挠挠头，用指尖按着眼角，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。他抬起头看着天上。 召集阁僚，想一个适当名目，别让媒体察觉异常。 是。 请你们也一并出席。 大月看看松山，又看看永野。 像今天这样介绍就行，但我觉得应该没人能够理解吧。 三天后，临时内阁会议召开了。阁僚们的反应一如大月所料， JAXA 的松山和永野根据向大月汇报时的经验，准备了相当简明易懂的说明，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听完了解释，表情仍然不知所措。 没有必要理解理论。 大月扫了一眼众人，笑着说，他多少比别人更自如，起码事先知道的多一点。 老实说我也不大明白，大家只需要知道近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行了。刚才的说明也提到了，并不会因此就产生某种变化，虽说实际上会有，只是我们感受不到。 但是首相，话是这么说，社会上的混乱还是避免不了啊。千年虫时也是这样，从结果看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， 但还是引发了产业界的恐慌。大月架起腿微微晃动起来。 没错，那时媒体夸大了危险性，煽动了民众，政治家和政府人员也火上浇油，希望这次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。 以何种方式发布呢？就这一点麻烦，国民几乎没人能明白，这只会引起人们的不安，最终就会引发恐慌吧。 可能会。 可能是指？国土交通大臣面露难色，大月摆出严峻的表情扫视众人。 如果公开发布消息，毫无疑问会引起恐慌，可能会有人造谣，也有人会趁机犯案，没有任何好处。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一切都要视作绝密。其实我昨晚也和美国方面谈过，一致的意见是对此事的公开要在一切现象都结束之后，此前要彻底割断一切消息。接下来就要和其他国家协商这件事，这个方针应该不会有变化。 阁僚中没有人表示惊讶，在类似事情上对国民完全封锁消息是惯例，不如说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其他东西。 但是可能做到吗？这样的消息会从哪里传出去，难以预料啊。 国防大臣喃喃道。大月态度坚决。 所以要做得彻底，各省厅通知到哪一层的人由各位决定，但要盯紧他们，绝不可对外泄露，特别要注意网络，要是开始在网上流传就不可收拾了。要成立专门的监视小组，一旦发现相关信息要分析出处，立刻删除。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件事不仅仅关系到我国，假如消息从我们这里泄露，很有可能发展为国际事件。 所有人脸上都掠过一丝紧张的神色。 到现在为止，知道这件事的都有什么人？ 一位文部科学省的女大臣提出问题。 只有 JAXA 的部分人和在座的各位，没有其他人，至少国内是这样。 阁僚们都露出一副陷入思虑的神色。对负责人来说，信息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难的，正因如此，此事也将考验众人的手段。 首相，那件事也该说。 大月身边的枯月跟他耳语道。 我知道。 大月小声答道，再次环视众人。 信息管理如上所述，还有一件事需要大家先行准备。在 P13 现象出现期间，请大家尽最大努力控制大事件大事故的发生。像之前多次解释过的那样， P13 现象引起的变化我们感觉不到，但在发生足以影响历史的大事时，我们无法预想会怎么样。所以请大家尽最大努力避免发生任何意外。 大月说到这里，目光投向国土交通大臣。 安西这边尤其重要。 那一天要实行特别的交通管制吗？ 交给你了。除此之外，警察厅和防卫省也有必要制定特别计划。 两个省厅的一把手一起抬起脸。大月看着他们继续说。 据说在美国，他们还设想了关于 P13 信息被恐怖分子嗅出的预案，准备采取最高级别的警戒。 是说恐怖分子在谋划什么？ 不清楚。但就算有人认为把 P13 现象与核爆炸结合，世界就会改变，这也不奇怪吧。 从大月的位置也能看到，防卫大臣的脸已经绷紧。大月见此笑道。 好了，别那么沉重，只是13秒而已。只要那期间世界安稳，就会平安无事。 哦，请再说一遍，是什么时候？ 文部科学大臣扶正老花镜问道。 日本时间3月13日13时13分13秒。 大月看着笔记本说。 之后的13秒钟对地球而言 生死攸关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